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 九八六。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出事那天晚上，我吃安眠药，先睡着了。 钱呢？别慌。再来，我就弄死你。 抢匪说一开始就看他们手里有刀，后面发生什么我都不知道。 扑朔迷离的入室抢劫案。 要是那天晚上你先反抗，会怎么样？ 是无中生有，还是蓄意已久？ 我觉得我跟乔伟，我俩过不去。 纠缠不清的背后真相，究竟是敌是友？ 你帮我查个事儿吧。 是吧？ 我就觉得有什么事儿，我不知道。 于南、王千源、南宫里领衔主演。 放开我！ 那天晚上之后，我的生活就不一样。 根据虚衣瓜小说《半色的月亮》改编。 密码是多少？说。 那天晚上乔北看上去跟以前不一样。 把密码告诉他。 你真的吗？那个密码 就这样问你，你会后悔。 夏刚导演2017年度悬疑大片夜色撩人，3月10日全国各大影院同步热映。 出差的时候他来家里看吗？ 没有啊。 是 放开我。 各位听友好，欢迎您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香露。今天我们的节目啊，就请到了一位妈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带着她的三本新书。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赵杰，赵女士您好。 香露好。 嗯，赵女士带来的三本书啊，就和做妈妈当母亲有关系哈、啊、写的是她孩子啊，还有她的爱人啊，先生，这一家三口的故事。养育孩子是非常的艰辛的，那么从怀孕哈、啊、到他生产，再到教育孩子哈、啊，可能要经历很多的阶段。那么我想作为一名女士啊，或者是说后来作为一名妈妈哈、啊，这个心理的变化也是非常之大的。所以说我们今天呢，要跟今天的嘉宾赵杰来说说他心理的变化过程，最后呢变成了三本书哈、啊，以文字的形式跟大家来分享。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套书的系列《纯棉时代亲爱书系》，分为三本，《纯棉母亲》、《立木与宝珠》还有《四周的亲爱》。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纯棉时代》系列是个什么意思吗？ 啊，可能也是我自己的喜欢、 嗯、 觉得纯棉很自然很温馨。 嗯， 嗯， 比如说我们的小宝宝出生，我们都会给他纯棉的东西，这是婴儿用品，当然我们成年人也会喜欢、 嗯、 而且我希望它是一种精神状态或者是情感状态、 嗯、哦，你喜欢自然的喜欢和这个家人相处，就像和这个纯棉的织物相处一样哈。 是的。 没有刺激哈。 是的。 比较的亲和哈。 是的。 好，这三本书分别叫《纯棉母亲》、《立木与宝珠》、《四周的亲爱》。《纯棉母亲》主要写的是 我以及我周围的一些母亲的故事，以及女性在担当母职的过程中的一些心理、身体的一些变化、一些忧乐， 嗯， 等等。 或者是说孕前和 孕后生产 是的 这个阶段的故事哈。 甚至包括年轻时代作为女孩子在成为母亲的路上的那一段路。 好， 嗯， 立木与宝珠这个名字啊，首先得请您解释一下，立站立的立，木头的木啊，宝贝的宝，珠呢就是这个猪牛羊的猪哈。 是 立木与宝珠指的是什么呀？ 就是家和亲人， 嗯， 我就把那个亲人那个亲拆开了，就是立木， 嗯， 宝珠呢，就是我那个家嘛，它是个宝盖头， 嗯， 而下面那个是如果氏的话，狼奔氏族的氏，在古代它是指的猪， 嗯， 我就想，就是人家房屋下的亲人这种感觉， 哦，亲人和家庭， 哎，对的， 哦，您把这亲和家这两个字分开了， 嗯，是的， 嗯， 嗯， 好。最后这一本呢叫四周的亲爱啊，其实说的是孩子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教育方面的问题啊， 对，和这个世界，嗯，和学校打交道， 还要和别人相处了， 对的， 哎，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也会让父母很头疼啊，也会让父母很高兴啊， 是的， 也会让父母非常有成就感或者是困惑啊， 对的。 今天呢我们请到一位妈妈在节目当中啊分享她为人母啊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经历啊，还是有很多的事件的。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赵杰女士，是四川巴中人，1995年来到北京，是北大中文系现当代文学硕士，曾经主编过《看历史》《启迪》等杂志，也先后就职于北大出版社、中信出版社、互联网实验室等等，编辑了《汪丁丁青年对话录》等等，也出版了很多的作品，比如《民国教育家小传》《爱因斯坦传》《当女人爱上孩子》《纯棉婚姻》《纯棉爱情》《纯棉女友》《爱从自己开始》等系列的书籍啊。今天我们介绍的呢，应该是自己的故事啊， 好， 算是自己家庭的小传啊。在节目一开始呢，我跟大家来念一段哈，书里的一个小故事，这个书名呢叫《守望》。孩子大病一场，发高烧，夫妻轮流守通宵。孩子吃了有些药拉肚子，梦中咳嗽几声就得换一次裤子，洗掉咳嗽出的大便。在孩子生病守望的夜晚，他给孩子写成长日记，把苦涩变成安慰。在无数日子和夜晚，只有与之发生过爱情的时刻，才是生命真正拥有过的时间。在孩子生病的日夜，他就与时间发生了爱情。多年之后，他的幼儿长大成人，他生病的日夜成了他生命中生长树木的地方。生命就在难熬的暗淡时刻，花朵开放，果实芬芳。有人代劳的日夜回避了艰辛，同样也错过了幸福，仿佛孩子成长划拨给他的一片土地却不去栽种。连续多日熬夜，孩子刚好他就感冒了，全身酸痛，眼泪流个不停，只想躺在床上睡一会儿。堆积的事情终于处理完，幼儿园放学还有2个小时，正好睡一觉，就请数千里外的父母在1个半小时后给他打手机，相信父母不会误他的事，手机放下立刻就睡着了。电话准时把他叫醒了，父亲告诉他，他提前了5分钟，在那5分钟里一直让他的手机响才把他叫醒。其实这里面啊，说到了一个母亲和一个母亲的父亲的故事哈。 是的。 嗯，我看完这篇文章之后呢，我特别有感触，就是不管我们是为人父为人母啊，不管我们多大啊，我们都得有个父母。 是，是的。 是吧？ 嗯， 不管年纪多大，父母都是我们这个可以依靠和信赖的地方啊，这个人啊。 嗯 嗯，当时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好像非常非常累哈，在书里说到。 是，因为那个时候工作也比较忙， 嗯， 工作而且家务要操持，我可能是一个比较操心的人吧， 嗯， 有时候跟很多妈妈是一样的 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要关注职业的问题，还要关注家庭的问题啊。 是的。 啊， 当时怎么想到要给父亲打个电话提醒你，不想到给老公给手机上个闹钟什么的。 嗯，就是好像在那个时候又特别知道自己特别累，怕睡过了头，但是孩子去接的话，这个事情是无论如何不应该错过，因为不能让孩子在那儿等，那这是个很重大的事情，很重大的事情，觉得最可靠的就是父母了。我父亲是从来没误过我任何事情。 他都帮你做过什么呀？ 就是从小到大，他就是连一根针那么小的一件事他都不会忘记，就是你多小的事情多大的事情他都不会忘，没有一次就说给你造成任何损失。那其他朋友你也不好麻烦，老公他们可能会忙，会忙忘了，但是父亲好像就给我这个印象，我的父母就给我这样一个安全感。 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父母都是可以满足我们很多的需要的哈， 是 在无依无靠的时候，他们是最坚强的后盾， 是是是， 哪怕是叫你起床这个事儿哈， 对，这个很重要。 对对对，但是呢，在我们为人父母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孩子最坚强的后盾。在这个书里啊，这个特别要感谢赵杰女士写到了她孩子这个看病的故事和经历啊，这也是作为读者让我看到很揪心的这么一大部分章节啊。在节目之前呢，我们也沟通了一下啊，赵女士愿意把这个故事说出来啊。但是前提他已经写出来了。来跟我们说说吧，孩子被误诊了，被误诊之后啊，家长是满世界找大夫，满世界呢寻医问药啊， 对， 最后呢发现哎啊，事情来了一个大反转。您跟我们说说您 的 经历。 好，这个事情呢反正比较复杂，我就简要的说。也许对有些听众朋友或者是将来有些参考作用。当时我们的孩子生下来三天就是做听力筛查，在妇幼保健医院，这是一个例行的筛查，就说孩子的听力有问题，让我们42天复查，然后42天复查还是有问题，然后就说三个月复查还是有问题，那半年复查都还是有问题。 他是怎么查的？ 怎么就是在个海淀妇幼医院怎么查我不知道，因为他报回来告诉了我这个结论。但是42天之后再去查了，就他们用的是耳声发射，就是把好像一个耳塞放到耳朵里给他声音，要看他的反应。然后孩子好像没有反应，就说他可能是听力障碍。但是我们当时呢，因为你只要遇到问题，你就会发现，只要去医院都有遇到很多同道之人，周围邻居也会有，你关心这个问题就会有。那我们的旁边呢，邻居就有一对老人，他们就听到这件事情之后说，让我们一定要认真对待，因为他的孩子小时候，他的孙子小时候被误诊之后，他们说我们又没做什么缺德事，我的孩子怎么可能是这样呢？等等吧，大了就好了。结果孩子到了4、5岁，完全聋了，也不能说话。他甚至把我带到他家里去看他孩子那种不幸的生活，那种老人非常善良，他就不想悲剧再发生在我们身上，就是都是那个同病相怜的人。 你当时看到了是什么？ 我看到了就是孩子在屋里整个床上铺着那个一个那个火车的铁轨，因为孩子就只能自己跟自己玩，因为他听不见声音，他不会说话，爷爷奶奶就陪着他。当时因为我们为什么说要做这个筛查，就是因为如果说听力有问题的话，但是通过助听器通过什么各种方式进行干预的话，人工干预的话呢，给他传进行声音刺激呢，孩子可以学会说话。主要是他聋了，但是不要让他哑巴了。主要是为了挽救，所以才这个筛查的意义在这里。所以我当时的情况是呢，就不得不重视这个事情。可是呢，医生又说这个事情呢，虽然是机器测试是这样一个结果，但是也可能到1岁前后还可能孩子没有问题，所以你就这个时候就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悬而未决的状态，你一边要观察孩子的反应，另一方面仪器测试呢，它是一个小的时候孩子没有行为能力的时候，就是尤其是不能说话的时候，其他行为测听都是不准确的模糊的。仪器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依据。 就在当时仪器测量是相对来说比较科学。 对比较科学、 有效的。 是。 可是结果呢却是让你们非常 的 失望哈。 是的。 试了好几次啊，不同的时期啊。 对。 都 是， 对，后来甚至去做儿童医院做更加严格的脑干测试什么的，还到中国残联也去，就是各种样各样的专家，北京的包括私人诊所，顶级专家的私人诊所，我全都跑遍 了。就是说这个领域的权威你都认识了？ 全都认识了，但是都结论都还是孩子是，而且是重度听力障碍。 后来发生了转机啊， 是的， 就是看这个书的这个过程，刚才说很揪心，就是你前面是很紧，后面呢就相对来说舒坦一点吧。 是的， 啊， 嗯， 这个我想这个过程会对很多的家长来说有帮助啊，有借鉴。 嗯， 啊， 嗯， 后来啊，你说说你最高兴的一天。 是，后来有天我们就跟他配了助听器，我在厨房里洗碗嘛，洗碗烧水，那个茶壶就不小心掉地上了，孩子吓得打哆嗦哭起来了，因为当时屋里没有任何声音，他好好的，大家就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因为医生一直让我们做各种行为测听，我们天天做，那我们赶快马上去医院告诉医生这个消息，那后来孩子慢慢慢慢就开始说话，一切就好起来。 嗯， 哎， 所以那是一个转折点。 对的 啊，现在来看的话，我相信后来你也跟一些专家聊过哈。 对， 怎么来看当时的这个过程？ 当时他们觉得你那条路如果是那样的话，必须那样走过来。 嗯， 没有办法，因为孩子必须那样，不然的话，如果他真的像我那个老邻居他们那一对那样的话，孩子就完全被耽误了。 所以您写出来呢，一个是给大家一个希望，就是说有可能不像你想象的那样。 对。 第二个呢，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要保持乐观的心态。 是。 要保持一个比较健康的身体。 对的。 这样才能够为以后，是吧，打下一个基础。 是。 您当时，就刚才您说都到产后抑郁这样的地步了。 是的，因为你想就这么一个孩子，然后而且你想到他会什么都听不见。所以说这个过程我是认识了，在残联认识了很多残疾家庭。我就认识了，就是有些家庭太不幸了，父母就是相当于去地狱走了一遭。正好今天在这个地方，我特别就是想，真的是特别感谢，就是残联的那些老师啊，像巴成辉老师他们，还有陈大夫，还有像北京晚报当时的高丽林先生，他当时就给我介绍了这些专家，让我去，因为我在北京晚报开专栏，当时写那个北京细节，有段时间我说我的稿子可能不能再写了，因为家里出了这个事情，那高丽林先生就知道了这个情况，说他就让我给我提供一些建议和帮助，他甚至就是把他的朋友也介绍给我，所以遇到很多，包括我的一些朋友，包括澳洲的朋友，有个女朋友，我就到处去给我找，那个叫陈岩，她到处去给我找那种治疗的方式，然后还有一个女朋友叫苗冬梅，她到那儿去把所有的东西给我买回来，那些就是龙儿的干预的那些书啊，所以这个过程不光是我消耗了精力，我周围的朋友、亲人都为我付出了很多，尤其那些素昧平生的医生。但是也有一些不愉快的，就是有的医院，就包括在儿童医院，就有对孩子特别凶狠的医生，让我非常难过。 所以在这个时间段，你也见证了人间的冷和暖。 对的，是。 所以对这种心理的这个刺激是很大的。你刚才说的这些都是强刺激啊。 是的。 大爱。也有是大寒， 对对对对， 所以一般人他偶尔来一次行哈， 是， 就是我们 很漫长这个过程， 是， 而且当时在同仁医院我去，有个年轻的女医生对我特别好，她就是那种无声的同情，她好像额外的帮我做咨询，但是我都记不得她的名字了，我就好像都很温暖，但是可能儿童医院留下了很多不愉快的印象，可能那个地方太嘈杂，医生也不容易，但他们对儿子，我就记得当时做那个脑干测试的时候，那个医生把我的孩子狠狠地扔在那个台子上，就是那个动作就是很粗暴， 这些细节是 非常难过，非常难过， 永生不会忘记的。 是的， 在书里哈，赵女士呢也写下了这么一段经历和过程啊，大家呢也可以从中啊找到一些支撑大家啊，不管是其他方面啊，这个还是就在这个疾病方面啊的一些勇气啊，还有一些经验。我们今天啊也聊了很多这个孩子出生的那一段的过程啊，实际上啊，如果把孩子的一生或者我们整个人的一生哈，做一个这个比喻的话呢，刚才聊的还真是起跑啊，还是一个起点啊，不说跑吧。有的人是一生就散步散过来了，有的人一直在奔跑，后面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所以说 有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哎呀，度过了这一遭啊，度过了这一劫啊，是不是后面就好了呢？好像只是程度不同罢了哈。 嗯， 所以就有了后面这本书哈，《立木与宝珠》啊，这是写的跟家庭有关的一些， 对， 一些故事哈。我跟大家念其中的一小篇文章啊，神奇的大突破。这个突破是什么呢？就是插座有牌子叫突破哈，正好这个开篇的写的跟插座有关。孩子从小喜欢插线板，他的玩具箱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插线板，每种插线板的颜色、牌子、特征、从哪买的、谁送的、几个两个孔、几个三个孔，他都记得清清楚楚。每个插线板也就有了各自的名字，比如十个孔的童方、小公牛、丁丁家的等等。女友程妍还从国外买了电插板寄给他。孩子3岁生日前带他去逛商城，孩子在卖插线板的地方久久不肯离开，他看中了一个很长也很精致漂亮的大突破插线板。我和爸爸小声商量了一会儿，想训练一下孩子的忍耐力，我们说这个不能马上买，要你自己来挣到这个，什么时候挣的分够了我们就来买。孩子难过大哭，抱着电插板不放下，僵持了很久。我打算迁就他了，他爸爸不同意。爸爸对孩子说，如果你回家后认真吃饭，好好的跟爸爸学本领，对人有礼貌，不发脾气，表现好，这个电插板就会主动跑到我们家去，好东西也喜欢跟那些好孩子玩啊。好说歹说把孩子带出了商城。爸爸又悄悄回去买了那个插板，悄悄带回家藏在柜子里。孩子回家后果然各方面表现得都很好，吃饭也吃蔬菜了，还主动把墙上的涂鸦擦干净了。3岁生日那天早上，孩子刚从梦中醒来，我说，儿子，去跟爸爸躺一会儿，爸爸发现好像有个什么东西跑到我们家来了。孩子钻到爸爸的被子里，小脚丫碰到一个硬硬的东西，拿出来一看，原来正是他特别想要的大突破。孩子高兴地在床上手舞足蹈，又笑又唱。我说，你看爸爸说的没错吧，你做了该做的，想要的东西就自己来了。我和爸爸感到孩子的表现好像也有了一个大突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至今我一想起孩子小时候无助地在商城抱着那个插板伤心哭泣的样子，我都难过。我也不知道在我们得到的结果背后，孩子内心还付出了什么另外的代价。如果人生真的是什么都有代价，我们也只有认了。这篇短文说的是代价哈。 对， 你现在怎么想？孩子要想成长，要想获得，必须得付出代价吗？ 我现在有变化，我觉得可能那个时候也是十几年前的事情，我现在觉得那个方式还是有点的生硬，有时候当时有点心切吧，那种教育，我希望更柔和一点，或者是用另外的方式，不要那样，可能现在心变得越来越软， 那你比如说啊，又生了一个啊， 对， 他又买这个插座，你怎么办呀？ 那就买吧， 买吧，这是你的理由呢？ 这是我的理由，就是我好像现在觉得，可能有些事，比如说有一些保住底线的有些原则，我们可能必须坚持，就是有些事情，但是在这种我们要增加一个品质或者是一个能力，或者是我觉得用一些更加柔和的方式可能更好一些。因为孩子他得到一些东西之后，我觉得还要留住他 内心的柔和感以及他将来享受幸福的能力。我们有些时候把他培养成一个好像 实用主义者， 对，或者说培养，对，您说的对，或者说培养成为一个比较满足我们期望的人，但实际上这个世界的标准是多样的。 嗯，标准是多样的， 对，所以我们要守住底线的话，有些底线要守住。 好， 就可以。 非常感谢今天赵杰女士来到我们的节目，分享她的文字，分享她的家庭故事哈、啊。也希望我们今天的故事能够给正在听节目的女士哈、啊、一个小小的启发。谢谢，谢谢赵女士做客我们的读书俱乐部，谢谢您。 谢谢香露，谢谢听众。 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我是香露，再会。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金吉星吧。 对啊，用原厂油，我放心。 长城金吉星汽油机油，每年1000多万辆新车出厂都用它，换机油我就用原厂油，长城金吉星汽油机油。 服务员，点菜。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